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广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If I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so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听到这首由美国著名歌手惠特尼·休斯顿演唱的经典歌曲，您是不是会联想到同样由他主演的经典影片《保镖》呢？这部讲述职业保镖和知名歌手故事的影片，是惠特尼·休斯顿初登银幕的电影处女作。影片既像言情戏，也有一些惊险的成分，但是最重要的是，片中还有不少动听的歌曲。那么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就是影片的片尾曲。那么《保镖》这部影片您看过了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美国经典影片《保镖》。这部影片是由米克·杰克逊执导，凯文·科斯特纳与惠特尼·休斯顿主演的剧情片，在1992年10月25日于美国公映。很大原因在于影片选材新颖，它可以说是将惊险、动作、枪战、娱乐和浪漫柔情成功的组合在一起的一部影片。纵观全片可以看出，保镖所注重的不再是紧张刺激的情节发展和激烈的枪战场面，而是花大量的篇幅写人世间的感情。而凯文·科斯特纳饰演的保镖弗兰克与惠特尼·休斯顿扮演的歌手 Rigger 原本相互厌恶排斥，但是在接触中， Rigger 逐渐看到了弗兰克身上充满温情和温柔的一面，并且由此发展到了热恋，让一个情字贯穿始终。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保镖》的故事。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随着几声清脆的枪声，保镖弗兰克又化解了一次惊险的暗杀行动。随后他接受奖励并辞职回家，过起了悠闲的生活。弗兰克此前是总统保镖，因为在休假期间总统遇刺让他自责不已，而辞职做起了私人保镖。著名歌手 Rigger 收到匿名恐吓信，他的管家找到了赋闲在家的弗兰克。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本不愿为名人出任保镖的弗兰克接受了 Rigger 的雇佣。虽然收到了多封恐吓信，但 Rigger 并不知情，因而他也对新来的弗兰克并无好感。 而弗兰克马上进入了新角色，开始对瑞格尔的家进行彻底的安全改造。这一天，瑞格尔去买衣服，弗兰克随身护卫。 你也许不相信，我可是个很难相处的人。过去并不是这样的，不过大家如果都认为你是那样，那么很快你就会变成那样了。也许是身不由己吧。你怎么认为？你应该是个名人专家。 我见过不少名人。 你不同意？ 也许有点困难，但完全可以做得到。 这就是你不断变换主顾的原因吗？是因为你不喜欢他们，还是因为开始关心他们？ 你真聪明。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 你太聪明了，我有点反应不过来。 看着我，法姆。你不喜欢我吗？ 我没有权利说我不喜欢你。 你不喜欢这样是吗？你从不把工作和娱乐联系在一起是吗？ 是的。 可以帮我把那件红衣服拿过来吗？ 我只是你的保镖，并不是你的随从。 可是不久之后的一次汽车跟踪事件使瑞克改变了对弗兰克的看法。这一天，瑞克又收到了一封恐吓信。为了进行调查，弗兰克找到了还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前同事帮忙。晚上，瑞克的经纪人安排了一场在夜总会的演出，演出中有很多观众冲上了舞台，场面顿时失控。弗兰克拿起一瓶灭火器冲了上去，向台上的观众猛烈喷射，然后抱起瑞克逃离现场。这一次遭遇让瑞克对弗兰克的印象有所改变，两个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弗兰克也被瑞格尔的魅力征服，二人坠入爱河。这一天晚上，他们看完电影来到了一家酒吧。 你常到这里来？ 是的。 喜欢听这种音乐？ 对，我喜欢。 你认为在这儿没人伤害我？ 没有人能够阻挡住那些亡命之徒的。 那么我为何需要你？ 他们会因此而杀掉我。 你愿意为我而死？ 这是我的工作。 你真会这么做？为什么？ 我不会唱歌。 也许拯救总统是一件光荣的事，可任何人都会吗？ 你在说你吧。 是的，像我这样。 这就是职业的要求。 可是我很难相信，如果是我肯定做不到。 这并不奇怪。 不过你会这样做是不是？ 我会的。 你喜欢过谁吗？ 什么？ 喜欢过女孩子吗？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后来怎么了？我可以问吗？ 我必须要回答吗？ 我只是有些好奇。 是的，我明白。 后来他没有死吧？他没有在你的保护下被人暗杀了吧？上帝，不会是这样的吧？我在胡说对吧？ 别再问了好吗？ 对不起弗兰克，很抱歉。 实际上你猜得不错。 弗兰克， 可并没那么戏剧化。他只是不再爱我了，就是这样。 是吗？没想到。那么，这是一次真正的约会吧？我只是请你跳一支舞。来吧。 然而，职业的操守和对情感的理智让弗兰克非常自制。他认为瑞格尔是雇主，他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他的安全。从此他开始刻意和瑞格尔保持一定的距离，可是这一切伤透了瑞格尔的心。他开始处处与弗兰克作对，苦恼的弗兰克准备辞去保镖的工作。可这时瑞格尔又接到了一个恐吓电话，他被吓坏了。 我们之间的事并不重要，我明白了，你要相信我，我不会恳求你的。他并没有说什么，可是我知道就是他。弗兰克，我需要你，我感到害怕，我讨厌恐惧，请你保护我，保护弗莱彻。如果弗莱彻受到伤害，我 做不到，我没法能做到。像你这个样子，我简直没办法保护你。形势对对方有利， 我会照你说的去做。 那么我要带你离开这儿。 好的，我听你的。 这意味着要取消你的演出。 好吧， 不再用希尔。让戴弗里和托尼去休假。如果你再不听话，我就要亲手杀死你。 弗兰克带着瑞格尔和他的儿子弗莱彻和他的姐姐妮吉一起来到父亲住的乡村别墅暂住。这一天，调皮的弗莱彻自己发动快艇，弗兰克急忙冲了过去，结果弗莱彻应声落水，弗兰克急忙救他上岸。就在瑞格尔大声训斥弗兰克的时候，远处的快艇突然爆炸了。他们知道恐吓者也来到了这里，所以他们决定立刻离开。可是弗兰克发现他们的汽车也被做了手脚，无法发动，只好带领大家留了下来。夜晚警惕的弗兰克四处查看着，发现了独自喝酒的妮吉。 昨天我真傻，今天的事你怎么看？ 要杀他的人不是疯子，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说的对，他知道。 告诉我他是谁。 他差点杀了弗莱。 如何制止他？ 他差点杀了弗莱。 快告诉我他是谁。 我不知道。 让他立刻停下来。 他不知道谁雇佣的他。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好了，行了，把一切都告诉我，告诉我。 我去到一个酒吧四处询问，我结果找到了他。 他叫什么？ 阿曼德。 他的名字是 阿曼德。 阿曼德。 我只知道是他安排的。 你已经付过钱了？你付过了没有？ 我多付了钱，直到成功。 他会不断想办法，直到杀死他。酒吧的名字叫什么？ 我记不清了，我当时服用了兴奋剂。 那么那些恐吓信也都是你写的吗？ 快信最先出现，我不知道是谁写的，可是他们似乎知道我的心思，说的全是我想说的话。我恨他。恐吓信是我相信我可以杀死他，不过我不想伤害傅兰辰，我不想伤害他，我永远也不会伤害他。 我知道 你一定要制止他。 我会的，我们一起制止他。 好的好的，弗兰克，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你告诉我了，他拥有一切。 如果我找不到他怎么办呢？ 嘘，待在这儿，不要离开。 这时弗兰克听到了响声，急忙拿着手枪跑了过去。原来真的是杀手潜入房间，但却将妮姐误认为是瑞格杀死了他。 我不好是我， 杀手逃跑了。与此同时，弗兰克得到消息，写恐吓信的变态歌迷已经在昨晚被抓获，这就说明杀手还另有其人。他们一行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到瑞格的家，安葬完姐姐后，瑞格将要出席奥斯卡奖的颁奖晚会。夜晚，瑞格来到院子里，弗兰克正坐在草地上。 我可以坐下吗？这事儿还没有完，是吗？他还会来的。 很有可能。 在颁奖典礼上。 也许吧。 在松树山的时候，我跟朋友们打过赌，说我会获得奥斯卡奖的，因此让他们看到我，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他们认输的话，我会赢得不少的钱。 我不知道，瑞格，现在你仍然很危险。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冒险，不是吗？你呢？难道在你的一生中就没有做过任何傻事，但是内心却认为是正确的、不可思议的？我知道你肯定做过，这正是你超人的地方。听着，知道为什么发生此事，但我知道不是你的错。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为从前的事感到抱歉，所以我要去参加颁奖典礼，看看自己是否能获胜。我并不担心，因为有你在保护我。 好吧。只能这样。 盛大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现场，弗兰克在后台忽然发现了前同事包曼。包曼曾和瑞格差点有亲密接触，当时是瑞格和弗兰克作对，想要报复他，但是后来瑞格还是将包曼赶出了房间。就在瑞格即将登上舞台时，弗兰克好像明白了一切，杀手就是伪装成摄影师的包曼。他急忙嘱咐另一个保镖托尼注意保姆。 托尼，托尼，你过来。你找到他了没有？ 听我说，你到舞台的另一面去。 干什么？ 看到那些人了吗？他们不能站在那儿。还有，把那个拿摄像机的家伙带走。 好的，我去。 今晚的焦点人物是林格马尔。 但是，托尼却被包曼打倒在地。 嘿，你给我站住！ 最佳女主角是 Rigor Morrow。 此时已经来不及了，瑞克尔正在款款走向舞台准备领奖。弗兰克看到包曼摄像机中隐藏的瞄准器正对着瑞克，而弗兰克也被聚光灯晃得睁不开眼。凭着职业习惯，弗兰克冲向了瑞克尔。这时枪响了，冲在瑞克尔前面的弗兰克中弹倒在舞台上，现场立刻大乱。弗兰克挣扎着看到包曼还在瞄准瑞克，就抢先朝着包曼的方向开了枪，包曼应声倒地。风波过后，负伤的弗兰克来到机场送瑞克尔登上飞机去做巡回演出。他已经不再是瑞克尔的保镖了，经过心中的激烈斗争，瑞克尔终于在飞机起飞前的最后一刻跑下飞机。在风中，瑞克尔与弗兰克紧紧地拥吻在一起。 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And 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也。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经典影片《保镖》。《保镖》1992年10月25日于美国的1717家影院上映，最终美国国内票房是 1.219 亿美元，位居美国年度第七名，全球累计 4.109 亿美元，位居1992年度全球第二位。影片当中，保镖的角色一改沉静冷血的面目，变成一个温文尔雅、具有绅士风度、处处充满爱心的人。他为了保护孩子和一个幸福的家庭而甘受指责与冷遇，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舍己为人。这种至诚至善的人情演出为影片赢得了巨大的喝彩。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大胆创意将一段真挚感情的爱放置于两个不同肤色的人种身上，并在影片当中表现了出来。这种肯定的黑白之恋在以往的电影中是并不多见的。导演的创举为影片赢得了大量观众的称赞，成为了影片极其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保镖》的主题曲，也是由惠特尼·休斯顿演唱的 I Have Nothing， 我一无所有。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编辑叮当，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just all that you are and everything that you do. I don't really need to look very much further. I don't wanna have to go where you don't follow. I won't hold it back again. This passion inside can't run from myself. There's no 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领。